戴咗口罩做節目咧幾個禮拜㗎啦，即係你見唔到我樣，有啲人係開心啦，最憎見到我嗰啲嚇。不過咧，戴唔戴口罩都好，做節目係理直氣壯嘅 ，OK。咁所以我理直氣壯地咧請阿鍾建華教授上嚟啊。咁而家咧佢咧就喺呢、這個香港乜嘢啊？ 香港民意研究所 啊，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名誉总监， 系啊 ，OK， 咁啊，即系理直气壮做节目，因为咧我哋讲嗰啲嘢咧系句句系真嘅吓，咁啊即系 自己相信嘅嘢系啊， 系啦，即系以事论事啊，有嗰句讲嗰句，咁所以系理直气壮嘅。喂，先嚟一条问题先嗱，咁咧就都有几个月冇见过你啦， 系啊， 咁而家即系揾到你上嚟啦，嗱呢几个月咧系变化系好大嘅， 系啊，冇错 ，OK， 自从旧年六月九日开始咧。香港已經不再一樣了， 是啊，沒錯， 儘管之前呢有很多伏線，有很多東西是醞釀的，不過六月開始呢就一切都變了， 是 怎知呢變都不夠啊，選埋呢個區議會，去年11月23日選埋區議會呢，還在今年1月爆出呢個武漢肺炎。好了，我想問你，即係你都閱歷甚廣啦，你是對啲人心的嘢呢，即係不是即係食嗰啲人心啊，即係人心民情都好了解嘅。咁呢大半年最深印象嘅係乜嘢咧？ 最深印象啊， 嚇！ 即係如果你留意我寫嗰啲，你可能都知嘅啦。因為我直到舊年嘅年中之前咧，我都呼籲啲人，你唔好開口埋口就黑警啦咁樣嘅。我一路咁講嘅，即係唔好捉個打線人啦。我相信。警察裏面都有很多健康的力量嘅咁講，咁但係你話最深印象就係正正呢點咯，即係過去嗰大半年咧，你真係估計唔到一個曾經被號稱亞洲第一嘅警隊咧，可以喺咁短時間墮落到一個咁嘅水平咯。即係而家見到嘅情況，去到個階段係即係將唔跟呢個警察通例嚟到做嘢，即係唔展示委任證啊，換曬面啦，你定唔到佢呢啲咁嘅做法咧，視作理所當然。即係完全不覺得有問題嘅，但係你個通例係咁寫嘅，真係仲係啊。跟住嗰啲行為咧，其實就同即係幫會冇分別，即係唔好講七二一、八三一嗰啲啦。即係就算平時出嚟有啲示威活動，即係針對性咁打啲記者啦，招呼啲記者啦，嚇、或者話用一啲好威嚇性嘅語言去威嚇啲群眾啦，咁有啲平時啲阿婆啊，都俾佢無端端噴胡椒噴霧啦，孕婦啊，我親眼見過孕婦俾佢噴啦嚇，或者話嗰啲挑釁市民嘅態度啦嚇，即係完全大曬嘅喎，完全無法無天嘅喎，即係我成日用個字眼就係、是、即係不守紀律、公然違法、為非作歹，咁我覺得啲大半年嚟咧就確實係。變本加厲，好像完全冇曬底線，不知道會最後去到點嘅階段。再加埋，如果你睇埋七二一啊、八三一，七二一就到而家都係一個你可以疑中留情就話未有結論啦。咁但係即係好多人都話，即、就、係、是、有乜理由遲咗39分鐘至到啊？係咪啊？有乜理由會事先已經收到警報，但竟然冇警察喺度啊？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是警察和呢個幫會之間有啲默契，咁呢個講法大家都知啦嚇。咁、事實上亦都係事後輕輕就將佢哋放走曬喎，係嘛？圍住條村守咗糧咁當冇嘢喎。 拍膊頭，拍膊頭嚇。 咁跟住唔好講七二一啦，八三一仲離譜，即係睇住個有曬片，而家網上有啲五六分鐘嘅片連續咁睇到嘅喎。衝上個車廂度。無區別咁殴打市民， 見人就打， 打完就走。你從邊個角度講，你都唔可以說服到人，呢個係個執法行為嚟嘅，係嘛？即係根本呢啲係暴徒行為。咁我覺得即係諸如此類啦。過去啲大半年，我覺得最大對我嚟講，個人嚟講最大嘅震撼咧，就係香港呢隊警隊曾經號稱亞洲第一。我細細個睇住啲警察啊，喺生果檔攞嘢食。到後期即係專業化啊，去到97年，我哋話佢亞洲第一，深以為榮。 啊，仲有啊，阿江澤民嚟香港嗰陣啊，都話好港警好嘢。 我都深以為榮，即係我自己曾經參與一個警察進修課程嘅教學工作，接觸過好多警察。咁我都好相信好多警察其實都唔會咁嘅一路都。 即係唔衰到咁。 所以一路以嚟我都。 但舉個例講，即係自從七警事件之後，我都批評警察，但我批評主要批評一哥，批評啲頂頭行行政人員，即係佢哋應該出嚟道歉係嘛？有你手下唔守紀律，違法做啲違法嘅事，咁你道歉咯。但我對佢哋唔肯道歉好失望，但我都係一路都係置於嗰度嘅啫。到到舊年年中之前，咁我都唔，我甚至叫啲人你唔好喐開口埋口就話啲警察黑警，唔好挑釁佢哋啦咁樣。但係到呢大呢半年咧，我覺得就我都冇乜辦法啦，我都好氣憤，所以我都經常都批評呢啲警察無法無天為非作歹啲，即係喺而家呢個領導層，特區領導層啦，警隊嘅領導層咁樣個作風底下咧。我見不到有底線咯，咁好似你問我最大震撼係咩，就呢樣嘢啦。 啊，最大震撼啦，咁講啊，其實咧七二一嗰陣咧，元朗咧喺個呢個港鐵站咧裏邊咧有好多部 CCTV 嘅， 係 連接咗咧係警局嘅， 係啊，冇錯。 所以警局係知道發生乜嘢事， 係 啊，呢、這個此其一咧，此其二咧就係、是、咧，我自己親身經歷以及。電影裏邊咧，啲差人咧，佢要問你嘢咧，即係啲便衣咧，佢哋係攞張委任證俾你睇嘅。OK， 我都遇過啦嚇，雖然好少啊嚇，咁咧就相當之即係專業嘅。 係 喺現實裏邊見到啦嚇，即係當然我唔係所謂黑幫啊或者犯罪分子咧，佢點對個就另外一件事啦嚇。佢問普通市民咧，佢係如果變裝啲，佢真係正正正正，或者攬住，同埋咧，佢有一種 proud of 呢張證啊， 係啊，冇錯， 係 proud of being a police， 係啊 ，OK， 佢會 show 俾你睇，嗱，我係警察，我係 CID，OK， 你可唔攞張身份證嚟睇下啲咁嘅嘢嚇？喂，呢啲係以前係咁嘅，而家你試下嗱，你如果係問差人攞張委任證睇。阻差辦公， 即刻噴你啦！ 即刻噴你啊！真係，同埋有啲咧，即係喺即係將軍澳嗰頭咧，啊唔係將軍澳，應該馬鞍山嗰頭個商場，嗰幾個即係保安，即係履行公司命令，喂，警察唔入得啊！你啊，佢拉咗嚟阻差辦公啦！喂，嗰啲你個保安出嚟，你一定阻唔到警察入嘅，佢咧即係。公司叫佢做，佢真係盡忠嘅職員嚟啫。 係啊， 咁你諗下，即係香港各階層人士調戲有冇辦法順？ 同埋最大問題，你諗下，有段時間日日開個四點鐘記者會咧，你真係覺得好氣憤，你即係侮辱個智慧，侮辱市民智慧，講埋曬啲咁嘅大話，明個個都知道你講大話，俾人影曬你打人，你就話黃色嘅 object 係嘛？係嘛？講嗰啲説話完全都係。即係我唔認為佢哋自己講嗰時會信㗎，即係我覺得佢哋未係即係 去到 愚笨到咁嘅地步啊 嚇。 但係你咁講嘅話，就其實即係令人好氣憤、好失望咯。即係已經冇我所謂冇曬底線，亦都唔知佢哋會去到邊度。咁但係總之而家造成嗰個香港嘅而家嘅局面咁難收拾，個困局咁大咧。正正亦都係因為警察嘅事件，你留意翻即係近期一啲嘅示威活動遊行，你都知道噶啦。所有人嘅焦點都擺咗警暴嗰度噶啦，已經 係冇錯， 好清楚噶啦，已經 係好清楚。 警暴嘅問題而家成為咗香港社會主要嘅問題根源。 係 咁當然啦，你話中聯辦、港澳辦嗰啲撐警察啊，高度讚揚佢哋嘅道德情操咁樣啊，呢啲講法，老實講。北京讚你呢啲係資助女子文嚟㗎啦，嚇嚇，即係你點會去到個階段？警察以獲得北京嘅讚賞為榮嚇，啲警察上到北京就開微博啊，但係翻到嚟香港就變咗個國家老鼠，即係自己諗翻都知醜啦。我覺得，即係我會覺得係好差好差，總之好差。而家有啲人氣憤鬧警察，你就出盡各種威嚇嘅手段，即係有啲老師喺啲網上寫一啲嘢，咁你就而家利用教育局就總之就有殺錯冇放過係嘛？哇咁樣話最早輪咩啊？上個禮拜走去拉啊梁啊黎智英啊佢哋幾個人嗰陣時候，其中黎智英一條做就話佢用粗言餵語鬧個記者。哇有個粗言餵語鬧個記者係可以入罪拉得嘅。前一日啊， 那些警察突然喂魚鬧人怎麼計啊，是不是在示威場地那裡、 嗯 啊、我覺得即有些過做事都過得自己的關先，但是不是的，總之這就是兩套標準兩套法律， 就是 double standard、 啊、做他就不關事的，即是你出完喂魚他就說你作出犯工，說你威嚇他，出完喂你罵你就順理成章、啊、即是你就來挑戰罵他，他就用胡椒噴霧噴你，根本就完全違反了使用警察嗰啲武器嗰啲守則嘅，我覺得， 嗯， 乜你話胡椒噴霧咁用嘅咩？但你見到警方高層出嚟，一定就話要保持適當距離啊，嗯、最低武力咁喎。但我哋睇到就係、是、根本就濫用呢啲即係，係 咪都噴你？係咪噴咗你先？ 係啦，濫用呢啲法定嘅武備。咁、啊、但係政府就警察就文過飾非喺度包庇，咁成個警察咧係有一種幫會化嘅趨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令我感到難接受嘅一樣就係呢點咯。 嗱咁講啊，公平啲咁講啦，衰嘅警係有嘅，不過咧有啲都係黃警嚟，或者係咧佢都知道佢應該做啲乜嘢，唔應該做啲乜嘢嘅，佢私底下會同你講 ，OK， 佢都冇，佢話上邊冇辦法，亦都有同事嘅壓力 ，OK， 嗱各位有冇識到一啲警差人咧？就其實都唔想咁噶，不過咧佢打份工嗱，打份工，佢派到支警棍，俾咗個盾牌俾佢，揸住支胡椒噴霧。他有些同事壓力嚟噶嘛，仲有上頭叫咁做噶嘛，佢唔做唔得啊嘛，唔係否則俾人篤灰。 係啊，冇錯。 一定有人篤灰，除了同事篤灰，你點知道有冇中共卧底喺你差官裏邊嘅？喂 ，anyway， 呢個咧就是你個印象啦嚇。咁啊，呢件事都唔夠。都不夠啊！香港依個毀滅，仲有整多單嘢咧，就大陸傳嚟啊啦。阿健攞今晚嗰、那個我哋個 graph 嚟睇下嗱。咁啊，逆禍襲地球啦。OK， 呢單咧個反送中嗰單嘢都唔夠啊嚇，仲而家整呢個武漢肺炎出嚟啊。咁啊，唔單止係大陸嗨，嗨到香港，嗨到澳門，嗨到台灣。OK， 而家走向全世界。咁最新數字咧就係咧，即係南韓就好似6000啊。有6000中一招，咁佢死嘅人咧就係三十幾個嚇，我就要睇睇啊最新數字同你哋 update 下先。咁咧我啊有個網嘅啲朋友俾我噶啦，最新數字俾你聽。咁啊大陸咧就80000人啦，中一招啦，就即係死啊3013啦 ，OK。咁咧就南韓咧就6000人中招，就40個死咗。伊朗咧就3500人中招，就107個死咗。意大利咧就3000個中招，就107個人死咗。咁啊，其他嗰啲咧就係數落去啦。咁啊，美國都有中招，160個中招。咁咧就寫11個 ，OK， 3個州進入緊急狀態。咁咧就華盛頓州，即係温哥華下邊嗰個就華盛頓州，唔好搞錯啊，各位啊 ，OK， 有啲人係分唔到嘅。華盛頓州即係喺加拿大 BC 省西岸，緊接加拿大嗰個州就叫華盛頓州。咁咧下邊咧仲有啊加州以及佛羅里達州嗱。加州和佛羅里達州咧就係選舉啊，仲要佛羅里達州搖擺州份啊，呢啲今晚唔講依嘢住。咁啊，好啦，而家咧咁樣搞法啦，即係香港就我即係慘啦嚇，即係真係百業蕭條啊！而家即係慘到唔可以再慘噶啦。咁我想問啊，呢單嘢係大陸就引起嘅，雖然大陸而家咧。就揾阿鐘南山出嚟 ，OK， 就話咧喺中國爆發，但係咧個源頭唔係一定喺中國。 係 啊，呢啲説話咧就大家都知道佢想講乜嘢㗎啦。嚇，呢啲嘢就係外來嘅 ，OK， 啲禍水係外來嘅，唔關我哋事 ，OK。咁啊 ，anyway， 你點科學家好，即係點樣遠視都好，入到中共體系咧就身不由己。 係， 好啦，咁啊。呢單嘢對中港關係係咪進一步撕裂咧？令到中港關係進一步撕裂咧？ 即係我諗呢件事咧，到今日你講得啱啦。而家中共嘅傳播機器咧，就即係講到自己係受害人啦。 係啊，嗱， 講到自己好偉大啦，係嘛？ 講多一樣嘢，即係呢個新華網啊，呢、這個我 authenticated 咗㗎啦，各位嚇、啊，即係唔好話咧，就出埋曬啲 fake。 news, fake news, OK？ 新華網有篇文章就話咧，美國咧應該多謝中國啊，因為中國付出咗好大 ，OK？ 佢而家就塑造呢方面嘅言論啦。咁、但係你如果一路呢件事都知道咩事嘅，我相信呢件事暴露於全世界，暴露於香港，我諗個估咁都一樣嘅啦，就係、是、從一開始就因為佢意圖隱瞞啫嘛，而呢種隱瞞嘅。的傾向就跟呢個共產黨嗰度嚟起制，即係報喜不報憂，官員只能夠有功，唔可以有過，有過就大禍啊！咁呢種咁嘅，即係有過咧，就傷害到市民就唔緊要嘅，傷害唔緊要嘅，最緊要唔好即係影響國家形象啊！所以先至會當初武漢有人提出警告，佢仲要警戒佢啊，嗰、那個李醫生嚇、跟住咧。仲要搞個幾萬人的新春宴會啊！即係懶有型咁樣。 四萬人啊，萬人宴。 其實我覺得嗰度先係最關鍵啊！即係而家武漢或者湖北搞到咁大件事，而全到周圍都係啦。嗰、個係一個好關鍵嘅轉折點嚟，我覺得。咁而家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喺過去大半年有留意香港局勢，你都知道，就算冇呢件事啦，過去幾年中央北京中央。在香港特別年輕一代的形象已經是跌到無可再跌的了，很低的了已經。經過這次之後我相信會更加低了。現在的問題你看到十零歲的小孩都出來講光復香港的、我覺得他要挽回香港年輕一代的信心呢真的不容易。你想想現在這班最勇武的這班、或者那些即光復香港即喊得最大聲的那班、是學中學生來的、全部都是生於特區長於特區的唱國歌大的這班、但是這班人都搞到這樣反正我們年輕的時候生於殖民地長於殖民地我們不會有這種這樣的傾向的話都還抱盼望的、 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是、 所以我覺得即這件事本身就加深了香即我相信你講得好啱啦。對於北京喺香港人心目嘅形象咧，同埋嗰種觀感咧，就加深咗佢哋嘅負面觀感。咁呢種加深嘅負面觀感咧，加埋過去幾年北京打壓香港嘅民主訴求，近呢大半年縱容香港警察或鼓勵香港警察做埋啲為非作歹嘅事，咁我覺得咧。他基本上已經進一步失去香港民心，而失去民心不單止是這些生於新香港、生於特區這一代，連這些曾經我們好像我們這樣左膠、或者有人說我大中華膠、這類人呢都覺得即不應該對他再抱有什麼盼望，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想像，就算現在疫情過去，就算香港的氣氛可能慢慢會平靜一些、那又如何呢？即係你點樣重建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對北京嘅信任咧？呢個會係一個幾十年嘅工程嚟嘅，唔係幾年可以挽回嘅。因為種落嘅敵意同仇恨咧，真係好深。咁深嘅仇恨、咁深嘅敵意、咁強烈嘅睇法咧，你要改變嘅話，要有啲好大嘅轉變，或者話經歷一個好長時間，讓時間去洗刷呢啲傷口。如果不是的話呢，我會覺得未來即係香港和北京的關係呢肯定都會是一個比較緊張的狀態，而代表北京在香港執行北京政策那班人，即係而家呢個所謂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所謂受到高度讚揚、崇高敬意的警隊，呢啲啦，基本上要重新挽回他哋在香港市民心中的民望，亦都唔容易。你睇翻近呢幾個月。民意研究所做的所有民意調查、真的 我自己都不信啊！老實講，上個禮拜對上個禮拜公布林鄭月娥的最新的倫敦榜的時候，我都冇諗過佢跌到9%嘅。但係老實講，我真的未見過有一個你嗰啲非洲嗰啲國家嗰啲唔好講啦嚇，但係未見過一個即係比較現代嘅社會， 即係發展咗嘅 有一個 國家或者地區， 有個地區嘅領導人嘅民望得9%。仲可以執政，仲可以 得9%人支持，係 啦，即係可以即係個政支持率又得9%，係一個好災難級嘅數字。咁呢個人根本就冇能力，亦都冇條件去管理個社會噶啦。60%嘅人俾零分佢，零分係一個 敵意平分嚟嘅，喺睇我哋嘅做 民調 survey 嘅人嗰個角度，即係你衰極，我都會俾翻幾分你啦嚇。我俾零分你，即係我對你有敵意嘅啦，已經。而係有 60% 嘅人俾零分個政府，俾個特首喎。警隊都冇得嗰邊咯，警隊有40%人俾零分佢喎。咁你可以咁講，即係當個社會對呢啲擁有權力嘅，即係或者領導社會嘅人，有咁強烈嘅睇法，一種好負面嘅睇法嘅時候咧，呢個社會佢冇得管治嘅。即係個問題，而家就算你話今次香港喺疫情上面，林鄭月娥最近講啊，香港真係有效啊，可能我哋比起南韓啊，比起伊朗，即係死咗好多人啊咁講，佢咁講。但係正如何柏良醫生所講，關你咩事啊？阿陶傑都咁講啦，關你咩事啊？今日香港人自己自律，自己經歷個沙士嘅教訓之後，大家知道要點做，根本係咁解啫嘛。你唔好邀功添啊！如果唔係，即係如果你話特區政府一開始肯聽市民嘅意見，早啲封關嘅話咧，可能而家嗰幾廿個個，即係100個個案多啲啦，都唔會出現咁多啊咁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個資訊世代咧，有好多你呃唔到人嘅。你提出一個睇法，即使有好多其他睇法去同你爭論嘅。你唔好當香港人傻仔咯，即係我哋大家都會喺睇咗唔同嘅觀點之後咧，作出一個選擇同取捨，邊啲係可信，邊啲唔可信，大家知嘅。咁我覺得即係我相信而家問題都唔淨係中港關係。如果你講中港嘅話，香港公民社會，對於北京、對於大中華呢個身份咧，一定係短時間之內，一段時間之內咧，都係會離心離德嘅啦，一定係啊。甚至話香港內部。香港的內部對於呢啲建制力量，對於特區政府，都會有一段好長時期的抗衡，所以香港會佢有一個比較艱難的階段，即係疫症就將呢種艱難加深啦。你講到嗰個經濟差唔多停曬啦嚇，咁亦都唔知搞到幾時啦。即係你睇翻最近財政預算案，亦提出好多警告啦。亦都你唔講其他嘢嘅話，嗰啲警告亦都係事實啦嚇。咁啊，勞福局局長就話：我哋個失業率可能去到4.幾啊，去到5啦會。我覺得佢呢個估計都已經係比較樂觀啦，因為你如果留意翻身邊好多人都知道，對於嗰啲而家做零售啊、做旅遊啊、做服務業嗰啲啦， 啊做飲食、 做飲食嗰啲啦，基本上過去個零月係完全冇公開嘅，有啲係運輸都係啊。他們的收入可以由萬多元或者甚至到20,000多元跌到幾千甚至沒有收入都有的。這些數字即我相信很快的幾個月就會慢慢浮現，而且一旦你出現了一個這樣的局面之後，你的經濟不會即時突然間就恢復完全恢復三個月前的那個狀況，一定是進一步加深，或者說你要一段時間復原的嘛。所以這個情況下去我相信而家冇乜證據話個情況會惡劣到好似當年沙士咁，個失業率都去到9%啊，未必會。但係咧，即係我相信到明年，即係今年年中或者年底咧，個失業率加埋呢個即係開工不足比率咧，去到8%左右咧，絕對唔出奇咯。 哇！一個不可避免嘅噩夢， 我覺得係 非常之噩。不過咧，仲有好多噩夢啊！即係除咗喺經濟上、生活上，大家都即係捱世界啦。唔單止打工仔啊，即係你啲左膠嚟啊，梗係打工仔。我話俾你聽，好多老闆啊都好慘嘅， 係冇錯， 好多老闆都好慘嘅。OK， 嗱，我哋有個 friend 咧就話佢叫做 XX 嘅 friend， 佢就話啦：我老公咧都學人講咧，武肺係由美國搞出嚟㗎啦，俾我鬧。OK， 咁即係頭先嗰篇咧依個新華網文章，稍後我讀多兩句俾你聽。即係我今日見到咧就最即係搞笑嘅一篇搞笑嘅一篇文章。嗱，你哋做啲咩奇形怪狀嘅？喺香港好，喺海外好，啊見到即係有啲乜嘢呢個中共怪招，而家出嚟咧就話我國搞得好，其他國家一越嚟越衰。你要見到啲乜嘢咧？更加即係荒誕嘅咧， 請留言俾我哋。嗱，咁城寨需要你哋支持嘅啊！咁啊，我哋個轉數快嘅 number 就26296400，要寫支票嚟咧，你睇下個而家個 video 咧就寫得好清楚啦，抬頭乜嘢，地址喺邊度，寫噶啦。咁啊，你哋睇個節目可以 share 咧，仲要 like。而家係艱難時期，啲黃標事件咧就搞到我哋好慘嘅。你除咗係 share 之外，係要 like 我哋嘅節目 ，OK？ 喺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share， 仲有喺 YouTube、Facebook like 我哋嘅節目，係靠曬你哋噶啦。咁啊，唞陣先，翻嚟再講。 好。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